在5月1号到6月9号，我们这突破40天当中，神已经将新酒浇灌下来。你有没有感到新酒、新的恩膏，在教会、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服事上面、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神降下他那一个新酒新油，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要有一个新的皮带来承接神给我们的新酒。所以呢，像上次我们看到耶稣可以将那六口水装满的那个缸，里面都是水，平凡的水，变成六缸的那一个酒，这是一个新酒啊，这是代表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这样一个更新的工作，神要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做那一个复兴的工作。不管我们原来信主多少年，是1个月2个月，还是我们信主已经70年了，我想我们这里有信主70年，是不是？信主70年，不管多少年月，神将那个新的恩膏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来读这个经文今天的那个经文我们读了以后来祷告。先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在耶稣他出来施工以后，有门徒也跟着他。那约翰呢，施洗约翰也有他的门徒甚至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到耶稣那里去问约翰的门徒说我们跟法利赛人都有禁食对不对你们这些门徒跟着耶稣的门徒怎么不禁食呢？那耶稣就很奇怪的回答他们一句话，在这个之前15节，他说耶稣说新郎在的时候这些陪伴新郎的不用禁食，应该高兴新郎不在了，他们要怎么样？有悲伤呢，就是心里面新郎赶快回来，他们要禁食。我今天重点我们不在这里，后面耶稣就用这一个话来比喻比喻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活在那一个礼义的律法的教条里面，而没有活在心思意念已经更新，因为耶稣来了，没有将神的话真正的从生命从里面活出来。所以耶稣用这一个比喻来讲到，就是当新酒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皮带来承受神新的作为。好，16、17非常简单，我们大声的来念好不好？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求主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再一次来开启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今天听到，让我们听进去，让我们存在心里面，让我们口里来咬定，让我们可以活出主你给我们的命定。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不知道你过去像我小时候对不对，当我小时候那个一年才有一套新的衣服穿，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就知道我 年龄还不小伟东年龄比我小，居然也是这样那妈妈怎么样妈妈 过年之前差不多1个月了前就去买衣服了，知道这个颜色要么就是蓝色要么就是绿色，是不是这个裤子然后买回来怎么样这个 size 这个号码都是要比我大很多大很多鞋子也是，是不是衣服我有时候这个衣服就到这里这么长裤子也长很长，要卷起来，然后要做一件事情要怎么样缩水，对不对？先缩水放在那个 洗衣服的那个，反正这个桶子里面缩水缩一次，哎呀，怎么还是这样长？继续再缩嘛啊，缩缩到哎差不多，哎看上去不错，然后就等不及，对不对？年三十，二十九就拿出来说啊，穿到街上让大家看，是不是穿新衣服很棒？这里就是说，哎，你这一个，他说，你这个如果新的布啊，补在旧的衣服上面，因为新的布会要需要缩水，你在旧的衣服上面，哎，你补上去还没有缩水，那你再一洗一缩水的话，哎，新的布缩水就把你旧的衣服给扯坏了，这个是最最基本的啊道理。当然今天大家都很富裕了啊，衣服还没有坏啊就已经不穿了，甚至还没坏我故意把它剪掉，是不是？有没有故意剪几个扣？也有啊，也有。然后呢，在当时的这个文化当中，他们都知道啊，当哎用葡萄去量酒啊，这个酒量出来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这是叫一个新的酒，那新的酒还在发酵嘛啊，如果这个酒，这个酒都是用皮旧皮，就是酒的皮带啊，皮带啊，存这个酒。如果这个皮带已经很老了，那新的酒放进去以后呢，它会还在发酵，发酵以后就腐蚀这个皮带，这个皮带怎么叫破掉裂掉，这个酒就漏光光。所以新的酒它说要放在新的皮带里面，因为所以这个新的皮带还可以承受这样新酒的发酵继续的那一个工作，让新的酒跟新的皮带可以融合在一起。弟兄姊妹，耶稣在2000年前用这一个比喻，当时他是针对、哦、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按照真的是他们也好像在遵守那个、哦、律法，但是他们所行的只是在一个仪文上面一个外在的表现，但是他心里面还没有真正的，就像使徒约翰来说什么，你不要悔改，你要悔改，但心里面还没有真正的说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真正活出神的旨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知道他们严重到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你那个安息日不能怎么样做重活、啊、扛水是不是重活，对不对？不能扛水吧，那些担水不能，要拿水怎么办？那多少重，多少重才算是你不能算是扛用气力了？如果让你的眉毛湿掉的，那个水可以让你的眉毛湿掉的，超过那个你去提的话，就表示都是人发明出来的。所以他们就活在这样一个教条里面。但是耶稣来了，耶稣他来以后，耶稣是什么？他是顶替了律法，他成全，他顶替律法，他实现不只是律法里面神要做的，而且他为我们的罪，所以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但是在这个自由当中，神要我们这一个生命是可以来承接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的这一个他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主掌完全的。如果我们还是一个非常破旧的，不愿意改变我们自己的话，怎么样？这一个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像新酒一样倒到这个旧皮带里面，这个旧皮带就崩溃掉。所以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也是一样啊，当圣灵一波一波圣灵往前走的时候，神在做新事奇事的时候，哎，原来在的那些宗派或者教会忽然间过一阵子就看不见了，就没了。因为圣灵就像那一个浪潮一样，它会终结过了。所以只有我们预备好，愿意成为一个新的皮带，我们就能够顺着圣灵的风往上飞，往前面走。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在圣经的故事里面、啊、这个是圣经里面啊，不是说是一个故事啊，这是一个发生的那个事情，需要新的皮带。如果没有新的皮带的话，今天你我不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我们最近读使徒行传嘛啊，第十章、啊、我们讲到那个彼得怎么样啊？第十章里面前面、啊、那个有讲到哥尼流外邦人，对不对？他 祷告啊，哦，然后他帮助穷人啊，他祷告蒙神的喜悦，对不对？啊，神拣选他。哎，同时发生一件事情，彼得啊，彼得犹太人啊，是不是？神所拣选的那个大的使徒啊，对不对？哦，他也在那里祷告，也祷告的时候，就中午的时候啊，他就看见神的异象了，结果哎。就有一块大的布，结果这个上面呢有一些飞鸟走石，按照以色列的律法，神给他们的过去，你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来说，哎，这个是不洁净的，我不能碰的。但是神跟彼得怎么说？哎，我已经让他洁净了，你就可以，是吧？一连三次，彼得怎么样？彼得说不要不要，是不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你就很清楚。就是第二天，他们行路就是哥尼流派的那个仆人呐、啊，去到那个找那个彼得那里啊。那彼得中午的时候在房顶上面祷告，他肚子哎呀肚子啊还没煮完，然后他魂有向外，这里讲了他看见异象了啊，看见异象，天开了，哎，有一块大的布，然后呢这个上面有什么走兽、昆虫、天上的飞鸟，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不接近的，但是。声音啊，神在那里说，哎，彼得起来，你可以宰了吃啊，哎，主啊，这是不可以的，不然那些植物和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我是遵守律法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的啊、哦。第二次又有声音了，神所洁净的，哎，你不可以把它当作毒物啊，啊、哦，这样一连三次，彼得没有去拿嘛，当然对对啊，说律法，结果呢，这个就收回。神后来他哥尼流去的那个仆人就跟彼得说了，哎，这个事情跟我所发生的一样，所以他就到那个哥尼流那里啊，结果他就知道原来神不偏待，不管是以色列人，不管是外邦人，就是我们啊，人都爱啊，人都爱，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蒙召的，哈利路亚。因为彼得经过这样一个事件以后，他怎么样？他愿意放下原来的那一个，哎，我这个福音的，哎，耶稣也是犹太人，对不对？是不是？我也是犹太人的，哦，那个福音本来就是我的嘛，对不对？啊，然后，哎，现在这些外邦人怎么可以呢？但是神开启，他有一个新的期待，以至于这一件事件的发生，在第十章，你读到后面是什么？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怎么样？第二次大大的浇灌下，第二次大大浇灌在谁的身上？第二章在犹太人啊，一百二十个这些门徒啊，第二次第四章他们浇在外邦人，在我。所以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就像彼得那个又啊，就是这个约尔所说的啊，充满凡有血气，哈利路亚。所以。没有彼得他愿意放下那个旧的皮带，拿起新的皮带，今天你我怎么样？不会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必须脱离这个旧的，但是脱离这个旧的皮带实在也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要彼得这么伟大的人的使徒啊，对不对？他也拿起了新的皮带，哎，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他讲到那个基法，就是彼得，基法就是彼得嘛啊，就彼得，他说他来到安提阿教会，安提阿就是第一个外邦人呐、啊，就像我们外邦人的教会。保罗观察到，哎，没有从耶路撒冷呐、啊、那些人来的那个犹太人呐、啊，就是受了割礼犹太人那些批人来的时候，他都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哦，都聊天聊很高兴啊。结果那一帮人一来，所谓要哎外邦人你。信主也要受割礼，对不对啊？他们这个是他们的想法啊。但是耶路撒冷会议以后，这个都完全改变。哎，然后彼得，甚至包括巴拿巴，他们也怎么样？悄悄的就离开这些外邦人了，不跟他们坐在一起了。就是很容易，这一个旧的皮带怎么样又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彼得圣经是这样，我们可能也会这样。脱离旧的皮带真的不容易，常常是我们觉得很属灵，真的觉得很属灵的时候，就我什么都会啊， 哦，圣经里面我从这个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是不是你说哦有一百七十六节那么多，我从头都可以背到一节背到一百七十六节，对不对啊？但是索林的常常很不容易放下原来作为属灵的那些观念啊，这就是法利赛那种宗教的，你知道那个宗教的灵，当活在这个礼义只是一个外表的表面上面的时候，里面没有改变的时候，你知道吗？会带出什么的结果？在大卫，你知道大卫王吗？大卫王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有一件事，他渴慕，他要去做的就是什么？像约柜怎么样搬来，约柜还在外面漂流啊，还有约柜搬来耶路撒冷，神有一个帐幕可以居住啊。那一天约柜怎么样，结果他在约柜前面怎么样，他在那里跳舞啊，跳跳舞怎么样，哎呀，今天我这个穿西装跳跳舞，然后呢把西装脱掉了，衣服脱掉，哇，还在那里跳，哇，这个里面的衬衫也跳了热了，脱掉，结果里面就穿一个 T 恤，可能就在那里跳舞，跳跳，这个皮鞋也掉了，对不对？结果他的太太在楼上叫他太太叫什么？米甲，看，大卫，真的是出洋相嘛？你一点体面都没有，你还是一国之王啊！你至少领带要戴戴好吧，皮鞋要擦擦亮嘛。如果你真的要脚动一下，也不要跳得跳高嘛，所以好了嘛，是不是？结果发生什么事？结果米迦他怎么样？一生怎么样？不能怀孕的。你知道吗？所以当一个宗教的灵在那里控制他的时候，他活出的生命就是说不能怀孕，就是不能生产，不能生产他就是没有结果的。就是说当如果我们也有这样宗教的灵来辖制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能怀孕的，不能怀孕我们就生命结不出果子来的，就这么样的简单。所以这个一定要打破，就是我们愿意弃举这一个旧的皮带，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皮带，就像今天诗歌所唱的，每天有新酒新的皮带。常常我们也是啊，多年了，对不对？多年我中国人啊，常常过去听啊，老父亲啊或者外公外婆那不能，我吃过的盐怎么样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就表示他在这个世上生活的很久了，他很有经验的。当他很有经验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拦阻我们不愿意放弃过去的经验来尝试一些新的了。那我举个例子啊，就发生在最近，发生在我的身上了。我的身上，感谢我们的姚大哥啊，你知道，姚大哥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每天早晨在我们教会为大家煮饭，我给姚大哥一个掌声。每天早晨叫，但是因为前一阵他心血管需要有一个手术，所以没有人再要希望姚大哥这么重，你再去给你的心血管有压力吧，所以我就自告奋勇了，所以我来煮饭。但是我们的那个饭锅，我现在不是说谁煮饭的问题，我们的饭锅已经是蛮久了，十年有了，搬过来这里都没有换过，所以呢，但是这个内锅跟外锅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的童工上大概两三个星期之前就决定要换锅子了，换一个新的电锅啊。但是新的电锅一买回来，我一看，跟原来的不一样嘛，你这个里面这个。这个怎么样？那个里面有放几杯米啊？那个对不对？还有说明书，对不对？都不一样，那怎么办呢？这个星期天如果烧饭的话，这是一个 challenge， 这是一个挑战了，对不对？这个烧出来如果太硬的话，这牙齿受不了，大家对不对？太软的话吃稀饭了嘛，对不对？所以后来我就想，有一个方法很灵。有一个方法一定 work， 我就把旧的锅子再把它拿出来啊，已经 放好了嘛，新的锅子已经放在桌上了，对不对？应该开始用新的，对吧？旧的锅子搬出来，原来杯米七杯米，多少水？4.75这样，放好，旧的锅子放好，然后怎么样？再把它倒到新的锅子上。然后呢，我就 take a picture 哦，现在的水位七杯米的水位在这里哦，把它记录下来。哎，聪明不聪明？有没有创意？但是你知道吗？虽然是一个新的锅子，但是我使用的还是旧的所谓的经验，那是一个陈旧的。如果其他人明天强哥来烧的话，绝对就不成功了，是不是？哈哈，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好像是，哎，换了，可是好像换了一件衣服，但是我里面的心没有更新了。自己神的话好像听进去，可是在我的脑子里，但是还没有下到我心里面。你知道吗？从我们大脑到我们的心多少距离吗？这是世界上最短的距离，只有18个进去，这么短。但是常常走走走，你看我已经走了2-3个星期，还没有走到，对不对？所以我决定了，下个星期天我要来冒险，下个星期天我要用新的锅子、新的方法来煮饭，取掉那所谓的多年的那些经验了。所以下个星期如果烧出来太硬，你要多给掌声；如果烧出来太软的话，你更要给掌声，好不好？好，哈利路亚！啊，有没有要一起来试的？哦，姚大哥要一起来试一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所以常常真的是这样，甚至教会里面的所谓的权柄啊，就是说，哎，我们在这一个位置上面，哇，我过去这样做的，我说了就是算的嘛，啊，常常都是这样，没有放掉我们原来的那一个文件，原来做事的方法，以至于拦阻圣灵的工作在教会当中。所以这个就是路加福音在第五章，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跟那个约翰的门徒讲嘛，你说路加福音的话就说，哎，前面是法利赛人，是不是？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我看一起在那里问耶稣吧。所以耶稣最后讲到，哎，这个新酒你要放在新皮带里面。后来他加了一句啊，他说没有人喝了新酒又想喝新的，啊，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怎么做成？这个就是说，总是我旧的方法，是不是？啊，这样旧的方法已经不管用了。弟兄姊妹，这一个突破的机。5月1号到6月9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在生命上面突破，然后整个教会在属灵的向上那个属灵的那个，如果你说爬坡，还是我们要更上，要有这样的，不再喝陈酒，愿意喝新酒，那个新酒或者是就像北边酒一样在那里喝，而且是喝不完，因为神要将这个心就每天充满在，只要我们有，好不好？好，我们要看，如果没有新皮带，当然我们就知道，这就会影响到神的计划，啊，神完美的计划就会受到拦阻，我们就没办法来成全，啊，来成全。像刚才，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背诵经文嘛，啊，张老师也讲。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good、perfect， 对不对？成全 perfect 和喜悦，让神得到喜悦的那些旨意。所以心意变化而更新，心意变化而更新，就是说我们不断在那里寻求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最早那个希伯来文啊，有一个字，希伯来文说，哎，荣耀，我们讲荣耀，神的荣耀，要降临在你教会当中，降临在你的家庭嘛，儿女当中，对不对？先前的荣后啊，幕后的要超过先前的荣耀，是不是很抽象？荣耀，那么光吗？那么神的荣光在这里。原来希伯来文讲到那个荣耀的时候，他那个荣耀的意思是跟 opinion， 就是说神的意见。就是神的旨意， 神的意见，神的 opinion， 神在每一段时间里面，神在每一个阶段，在我们生命所处的每一个阶梯上面，神有给我们的 opinion， 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当神的旨意说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活出神的 opinion。 这个就是我们在心思意念变化当中可以去领受明白神的旨意，神的 opinion， 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来，才有神的荣耀。就这样的简单，这样的简单。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得到新皮带啊，新皮带啊，有一些key啊，有一些关键词。今天给大家三个关键词啊，就 start with R 啊。第一个我们要悔改啊。最近那个不管是怎么样教会，每次讲到悔改的话牧师都会心不跳。今天讲悔改，明天下个星期天有多少人会出席？但是我们不只是说我认识耶稣基督那一刻我决志祷告我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我认罪悔改我来到神面前。这个悔改 那一个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做成了我们的罪性，却比那个罪性神替我们担当。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我们每天都需要悔改。悔改什么意思？悔改原来的意思就是掉头啊，180度的掉头啊，你知道吗？有一次我跟 Amy 啊，我们从那个我们去那个 Kansas City 两个星期吧大概，然后回来就是开车嘛，然后开到那个 Denver 那里 Colorado 我的公司在那里那个然后我们就去找一个地方，那个时候那个手机还没有像现在那样的GPS 那个就用车上那种 portable GPS， 大家还有没有在用？所以把这个地址放进去啊，地址放进去以后，走，看不对呀，好像有点不对嘛。我说啊，继续走。那个姊妹都比较敏感，她说不对，我说继续走吧，给我走走。她说应该要掉头。或者去问一下加油站嘛？怎么说不用了，走。结果走到没路了，走到那个地方没路了。原来是什么呢？这个地址，这个 GPS 还没有 update 的嘛，还没有更新，根本就没有啊，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是这样觉，我一定要走，走了一个反方向，不愿意赶快掉头，浪费很多的时间。所以神要我们真的是每天我的心思意念能够掉头就是悔改。悔改，不管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不管是现代历史，整个复兴，一次复兴从什么时候来？就是从，如果神的百姓没有这样回转到神的面前的话，没有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改变的话，新的时代，神预备的那个新酒没有办法。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意味着我们心思意念愿意变化，这个心思意念的变化就是我们放下原来极限的那个思想一些做法。你知道吗？在美国的那个教会史上面，在70年代80年代是非常著名的那个 Vineyard Movement 葡萄园运动，当然60年代还有 Jesus70年代80年代 Vineyard 那个总部 就在我们家那里附近那个 John Wimber 原来在那个 Calvary Church， 但是神慢慢就感动他。他原来是一个 musician 是一个 artist， 只是那个神呼召他出来进到一个新的可以承受这个新酒心有愿意有这样一个 base， 就是新的期待预备好让神来工作的。我们开始 focus 在哪里？ focus 在哪里？我们去那里开始教会出去传福音啊， 食堂啊，像麦芽现在在全球几千吧啊，我们这里附近一趟开过来就有麦芽啊。然后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敬到一个现代的，就是神给的名字啊，现代的敬拜赞美，这样一个过去啊是不一样。过去我25年、30年过去那个都是哪一本？是笨吗？啊，低着头这样，在唱。但是他们开始进到现代的敬拜上面，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敬拜的时候啊，有那个 project、啊、打在上面，那里敬拜、举手，甚至有跳舞，而且他们敬拜的时间很长啊，敬拜的时间包括讲道的时间。下次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敬拜的时间超过讲道的时间，让鼓励弟兄姊妹在这个敬拜当中进到神的同在当中，与神可以面对面，被神一触摸，他的疾病得到，以至于怎么样？神迹奇事在那个弥亚牧门的里面，神迹奇事一直发生，而且弟兄姊妹被兴起，他们改变了过去的那个神学的逻辑啊，过去教会都是要从神学院去招人来啊，但是从教会弟兄姊妹当中，你爱主的，追求主的，被神的话语所装备的，你有好的名声，这个是在哪里啊？这个是保罗跟提摩太所讲的嘛，对不对？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啊！起来，起来，成为牧者，成为传道人，去职堂，在教会里面，这样开始。旧的那一个开始放下，你这个 moment 这样 moment 影响一直力，我们可以说到今天还是有影响力的，甚至我们听到 Peter Wagner， 甚至包括 Kansas City 那个 iHub 24小时祷告店的那个Mike Bickle 啊，都是在 John Wimber 在那里跟他一起，那个时候扶持受到影响，以至于旧的皮带换成了新的皮带，原来有极限的那个思想开始破除，也耕耘在一个神给他们，当然神也是给我们基督徒丰收教，就像我们祷告成讲开始的时候，神怎么样叫我们看到王的荣美，然后看到怎么样，看到辽阔之地啊，就是我们建立，我们耕耘，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进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一个新的，是一个辽阔世界的这样一个信念，这是一个悔改，这是一个悔改。你说简单不简单？不容易啊，不容易啊！25年前，我跟艾米在芝加哥那个我们在那个教会嘛，我们也在教会里面也真的是很热心啊，参与服事啊，可以很坦白。说没有说星期天不聚会的，星期晚上不参加小组的啊，没有不参加祷告会。我们有一个事情，我不讲名字，他有心理学家，自学钢琴嘛，三十岁那年 ，James how old are you？ 我不要知道你的年龄了啊，那个30岁那年，他妈妈送他生日礼物，弹琴，他不会弹琴的。他自己学啊，跟神求啊，成为一个敬拜者啊，学钢琴，摸索学会啊。我们教会敬拜，当时那个几乎在中国人教会里面看不到，就是说像今天跑进来我们敬拜这样，大家哎有人站在台上拿一个麦克风，还有 worship leader 站在这里中间这样带。你今天很就觉得没什么吗？你今天觉得有奇怪的有没有举手啊？没有嘛。当时我们都是。要么坐在那里拿个诗本，要么站起来在那里唱那个圣诗，这非常棒，真的非常棒。我们还有加祷告，我那个时候就这样学会祷告了，星期晚上来参加祷告会，我们就是这样，对吧？我那个时候就是唱好诗歌，然后哎，大家每个人不管就你要祷告就祷告，看人家祷告我也祷告。25年前，我在想25年前我比现在大概要年轻一半嘛，对不对？所以年轻人很有希望，就可以早点就是哎，跟着这些属灵的长辈啊，真的哎，然后唱完以后， 唱完以后，然后哎，某一个弟兄或者姊妹说，哎，诗篇135篇，没人说那个说这个是今天唱哪一首诗歌，结果他就在那里弹，然后他的这一本诗不是 几百首歌很熟了啊，就弹这样唱，唱完以后有人找，又一首歌这样，哎，你说很棒，那个年代25年前的，是不是很棒？25年多前，那个是很棒，但是我们这一位弟兄，他是真的是一直在寻求，他也在很多人的那个教会里面观摩，他在寻求什么？他觉得哎，华人的教会应该在这方面有突破，敬拜赞美可以有突破，啊，我们可以有旧的 hymn 的那个敬拜，也可以有新的，可以来开始来学习。但是他一开始要将教会传递这一个信息啊，甚至跟我们这些年轻人了，你要看我年轻一半的这个年龄的人，听到，哎，开始我们哎送你们几位，先要练习，当然星期六练习哈，有星期天在站在台上。没有人，就是我们还是那样的年轻。如果没有放下这个旧的话，新的就下来，没有新的品，没办法。但是今天我们华人的教会可以走到今天这里，因为有还是愿意放下，所以人的工作继续推动我们。这些华人的教会往前走，所以弟兄姊妹，突破的是，当我们进到祷告成讲第二年，神要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这一个新的领域，绝对要我们放下一切的事情。跟你说，这也是神对我的，这也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教会，我们教会大家都住得很远，是不是？住在这里5个英里之内了，来，不多嘛，不多。但是，人将这个教会从 Lusmi 搬到 Pomona， 人难道不放弃了吗？人给 Pomona 这个地区。这里的华人，神有他的心意，他要将这里的华人来吸引他们来归向耶稣，将这么好的这样一个 building 教堂 facility， 让这里的华人的基督徒一起来使用，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神，一起在神的家当中我们生命得到改变，一起成长，以至于我们华人真的可以拿起福音的最后一棒，你知道吧，就在华人的手上。让我们今天华人来到美国，我们就是神送我们来的福音的大使，你不要小看你自己，我们是神差派到美国，神差派你来美国干什么？成为他的福音的大使。你在美国，我们在美国要看守美国，但是神在这样一个大的计划当中，将基督的丰收教会放在 Pomona 这一块地方，你从 Temple City、 San Gabriel、 Monterey Park、 Alhambra、Covina、 West Covina， 不管在哪里，我们住在 Anaheim Hills， 神把我们送到这里。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吗？我们就是宣教士。你跟你说，你就是 Pomona 的宣教士。过去的想法，我是星期天来聚会嘛，对不对？我们这里堂在这里，我就来这里聚会，我这里有朋友嘛，对不对？啊，我吃饭的时候我可以交谈一下，很棒，对不对？有时候星期五也来参加祷告会，真的很棒。但是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新的概念，我们是来到 Pomona 这一块大 Pomona 地区，包括周围这些城市的宣教士，你是来这里宣教的。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这需要新的皮带来承接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跟耶稣说，耶稣，我要以你的心。什么叫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你读起来好像很抽象，这个就是一个悔改，这个就是悔改，就是说 我回到神的面前，我跟你来对齐啊！你要以他的心为心的话，我的心跟神的心要对齐，我的心思意念跟神的心思意念对齐。英文说就是让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栽种在我们这个人里面的，这个叫心为心。所以神将这个教会放在普莫纳，这是神在这个年代里面给基督徒丰收教会的旨意，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将神的心意栽种到我们里面的时候，让我们旧的皮带可以完全的弃绝，我们用新的神皮带来承接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使命。这个叫我们可以活出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要不要？要，要。所以呢，我们就把旧的概念、旧的皮带丢掉，新的皮带。旧的皮带，哈利路亚，这是我们要做，这是我们经过这四十天，神给至少给我，给我的这个突破。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突破，或者是这是个人的，这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突破。所以，当我们要旧的换掉，用神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新的思想、新的意念栽种到我，这个就是成为新的皮带，真的新的皮带。当然，我们要有神的话语来肯定，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根基里面。耶稣怎么说？去，去是吧？众人，教导那些众人，成为神的门。为去为这些人怎么样接受福音啊，受洗。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我们是宣教使者，我们在这里宣教，我们在大棚啊这块地方来宣教。这是耶稣2000年前已经给我们的这样的命令。我们在双向的祷告，就是说我们跟神祷告，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神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样活出来。这是有神的真理跟祷告来肯定，而且我们不断的去操练。我昨天为什么要教大家开始操练？昨天有多少人走出你的家门？还不要太远，就在你社区，为你的社区来祷告，有没有？就我一个，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是大家早晨没有看到，对不对？星期六休息一下，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操练的。操练的开始，我们要走出家门啊，等一下我要呼召你走出来啊，从你的座位走到这里啊，这么短这么熟悉的环境啊，你敢不敢走啊？这个，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操练到这个成为我们的生活形态，生活形态 lifestyle 就是说我是神的宣教士，在普莫纳这块宣教士，我愿意来摆上，为这块地啊，为这里的华人来摆上的，从小事开始，开始来这里为这个城市祷告，开始在祷告会来参与啊，开始来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啊。有没有人去涉及一下这个城市的历史？这个城市怎么来？人对这个城市有什么心意？我开始这样去寻求，来不断的操练，以至于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人就看到我们真的是真正悔改，好不好 ？Repent， 然后悔改。所以，在腓立比书4:8，保罗怎么？保罗讲了很多了，讲到后面他说：“我还有费劲的话。”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可爱的、有美名的，那个有什么德行或者称赞的，这些我们都要去思想。我心思意念的更新，那一个新的皮带的形成，以在于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焦点在哪里？让我们思想，什么是 true 神的话语，神的爱是 true， 什么是可敬的？可敬的，什么是可敬的 ？Noble， 你看到吗？今天我们有这么多长者在我们中间，这个就是可敬的， 给我们这些属灵的后代一个很好的榜样。你去思想，为我们的属灵的长者，什么是公义的？我为神的话持守，为真理来持守啊 ！HIV 这样的邪恶，我要有行动。我就去他的那个，我有那个抗议的 website， 我就签名了、啊。我就将神的真理啊，在我生命当中活出来。什么是清洁、可爱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德行的、可以称赞的？你看到教会弟兄姊妹在这里一起服侍，是何等的美好，是不是？要亚人的膏油从头，对不对？流到无须啊，头尾无须这流到下，一起在神的家当中一起服侍，何等！你就常常思想这些事情呢、啊，绝对你有一个新的皮带呀、啊。所以呢，当我这样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 relax， 好像我给大家很多的压力哦。我这个人呢，很啰嗦，常常会有压力。我女儿也说，当时小时候那个走出卫生间没有关灯的时候，我就要这个哎，灯关掉省电嘛，对不对？一直不行，不要，啊，一直到她习惯，到她今天也有这个习惯，所以就一直啰嗦到变成我们的 lifestyle。我们的生活习惯，但是 relax， 放松。神是有点怜悯的神的，你要想一下，你到底是哪一位？是很紧张，在这个阶段当中很紧张的，啊，还是那一个 relax， 很放松的哈，很放松。神从来不强求，圣灵是非常尖头，圣灵是非常尖头温暖。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被感动，不要抓住。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不要抓住这一个新酒的时候，圣灵就离开。他很尖头的，或者是我们个人被教会，也是一样。啊，所以 relax， 我们也不否定过去，我们不去议论呐、啊，过去啊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教会这样做是怎么样，我们应该要的啊，这个我不去议论，不否定过去啊这些概念，这些。我们也不要为、哦、看到目前看到的结果很紧张，如果很紧张的话，我跟你说我晚上都睡觉都睡不着，但是感谢赞美主，我还可以从晚上就是睡下去头碰到枕头两分钟，这个 Amy 知道，两分钟我就可以、啊、睡过去、啊、虽然几个小时时间不多啊，时间很多对吧，时间不多，但是睡眠也多高，不为这些结果紧张，因为神亲自会来带领基督的工作教会，只要我们愿意摆上神在这里，让不怀孕的可以怀孕，或者是说你身体不能生小孩了，当然神要让我们要生很多的孩子啊。那个我们属灵不能怀孕的，神要在这段时间里让我们有生出属灵的果子，也不要因为压力太大哦而崩坏哦。是不是啊？要安排你的事，真的是好好的给自己有空间、有时间，要固定啊，固定，不管是早晨、中午、晚上、下午，我们要持之以恒在祷告城墙上面的祷告，每天的读经啊，然后在神面前等候，不管是我们的服事啊，我们持之以恒，当我们这样在这样一个 relax 的这样一个气氛当中，你给你。甚至有时候十年的时间，神一定在你的生命当中会做成极大的事情。基督徒丰盛教会已经在这里纪念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不管多少年，神在今年在祷告城墙进入第二年的时候，神说什么？基督徒丰收教会不再是不怀孕的，基督徒丰收教会是怀孕的，是可以生产的，因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一个新的皮带，让神的新酒新油可以坐在我们中间。阿们，是不是？所以这个要突破，这个要突破。所以今天讲过，我们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把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做到我们跟神来对齐， 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至于我们活出有悔改的这样一个生命，就是神的旨意取代我们个人的心，神的 opinion 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就得到荣耀，是不是？然后我们在一个 relax 当中，在一个彼此相爱当中，一起来扶持，一起来往前走，这三个字你要记住，在放松 repent replace， 这就带出保罗多讲，他说我们要什么，常常行的不足祷告啊，凡事谢恩啊，对不对？当我们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不要说神的心意很复杂，有时候圣灵给你一个感动，你跟一个弟兄妹打一个电话，慰问他一下，看到他有什么样的难处，哎，你去伸一把手，你知道吗？你做好以后，做了那件神给你要做的事，你心里绝对的有喜乐。这个喜乐是从天上来，而且你就会去祷告，你就会去寻求，因为我们在祷告成家，每天有在都在祷告了，是不是？我们在每天那个祷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祷告与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至于我可以一直持续的放下我自己所谓拥有的，放下我自己的意见，放下我自己的主权，放下我过去曾经有的经验，曾经所谓的我很属灵的那一些，好像自己运作起来会很顺的东西，都可以放。然后我们在凡事上面，我们都可以来感谢神，感谢神。这个就是保罗说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他说到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所定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吗？这里就很清楚，喜乐、感恩，怎么做？就从悔改，就从我们将耶稣基督的心意来替代我们原来旧的皮带，拿起新的皮带，在神的爱当中、圣灵的努力当中，非常清楚，不要。你有没有信？我们要来敬拜，有没有信的？我们可以在这个40天突破，还剩下多少？还剩下2个星期，哎，时间过得很快。这是我们再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居然神，你说我们的心要与你的心来对齐，神，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得到改变，神。我们要放下旧的皮带，我们要拿起新的皮带，圣灵求你来帮助，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去看过那一部电影了 Breakthrough、哦、我做很多广告为这部电影啊，那个 Breakthrough 有看过的人举手、哦、有一些看过了啊 Breakthrough、哦、哇 Our brothers这个电影里面，神让一个死掉的孩子活过来，那一个妈妈 Joyce 吗？那一个妈妈她呼求圣灵，圣灵让这个孩子活过来，但是那一个妈妈在孩子活过来以后，还在休克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他好像还没有办法弃掉那一个原来的旧的皮带，因为他从小在教会里面成长的环境里面所看到的，哦，那一个牧者，那牧者怎么可以头发梳的这样折起来的，我折不起来，牧者怎么可以不带领带的呢？ 我今天没有带领带的话，你会怎么想吧？没有穿西装，我穿个牛仔裤，穿个球鞋站在这里，你会怎么想吧？哥，可是那位妈妈 Joyce， 她是看到，因为过去所接受到的，就在这样一个框框里。过去的敬拜就是这样一个框框，过去的牧师就是应该长得这样的嘛，牧师祷告的方法就是这样，讲话就是要这样，现在怎么是不一样了呢？以至于男主就出现了，孩子还在昏迷了，休克当中啊，直到有一天，那一天晚上，他终于知道他要悔改，他要来到神的面前，完全的放下他过去的所谓的成见，甚至将他的孩子的生命再一次交回给神，让神来掌权在他孩子的生命当中。他回到神的面前，放弃原来的旧皮带，原来的旧的想法，他愿意顺服，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说，神，在这件事上面你来掌权，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来掌权。以至于怎么样，第二天他们孩子要把他 wake up 唤醒，孩子醒过来以后，那个孩子发现是一个健康的孩子，神做了神迹奇事，神的神迹奇事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完成，2000年前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做成了，只是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信心来领受神的应许，给基督的丰收教会的应许，已经告诉我们这里的前辈，借助很多的先知来到这里说，在这地，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里面会有复兴，基督的丰收教会要祝福这个地。那现在正是约书亚的时代，摩西那一代已经过去，没有进到应许，但是今天神呼召你跟我成为约书亚的一代，那是新的一代，这新的一代是要跨过约旦河，但跨过约旦河的条件是什么？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放下我们原来的成见，我们要放下我们原来的想法，我们原来的旧皮带，愿意破碎我们自己，愿意拿起这一个神每天要赐给我们的新酒跟新皮带，跟着神往前走，脚先踩到约旦河中间，约旦河的水才会分开。当我们脚踩在应许之地，神带领我们来征战，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新的概念，新的心思意念，让神的新酒在我们这个新的皮带里可以来做工，好不好？当我们等一下来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这首诗歌 是有点新啊，但是不管你会不会唱，但是今天神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突破，有一个突破，很简单，很简单，在这样一个舒适的 relax 的环境里面，你就来到前面，或者过去就觉得蛮奇怪的，敬拜赞美怎么要来到前面，你就来到前面，举起你的双手来敬拜，神要在我们当中做心思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宣告，我们有这样一个行动，就我可以跨出一小步的，就像昨天一样，我们可以跨出一小步走到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社区来祷告，跨出那一小步，当我们跨出一小步的时候，神要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领域里面，我们接下来将是一个大步啊，好不好？你要这样挑战的话，等一下我们敬拜的时候，你可以来到前面，我们一起来敬拜，来。 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车新佩戴，每天要自享。你是做新事的神， 来啊！ 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车新佩戴每天要赐下，新的车新的时辰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唱在我们身为高，新的事新的事正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 哈利路亚，知道你可以的，你可以来到前面的，你可以跨出这一步的，约翰大河就在前面，但是神说你的脚先要放进去，跟着约柜往前走啊！ 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车新佩戴每天要赐下。 进来前面的频道更前面一点，后面有空间可以，后面上来的人来进来。 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一天都是新的，新车新佩戴每天要赐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 典 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 大卫王他的脚离开了地，如果你的脚从来还没有离开地的，你可以试一下，你的脚可以离开这地的，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因为我们是属耶稣的，好不好？来，哈利路亚。 你是做新的 释放的，旧的皮带要脱破的。 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车新佩戴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车新佩戴每天要赐下， 你的他看到喜乐，天上的喜乐降临在你的身体当中， 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从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心里暗中，我们要唱新歌，唱唱我们神为高，心里是将要成就，心里恩典心里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心里是将要成就，心里恩膏心里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唱唱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唱唱我们神为高。 哈利路亚，是的，神的荣耀， 充满在我们中间。神在寻找，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寻找这样的器皿，这是一个大的器皿，这是一个圣洁的器皿，这一个器皿可以让神的荣耀，就是神的 opinion， 神的旨意来充满，以至于这个器皿在这地，在波摩达这地，在南加州可以来为主发光作业，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所大大使用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一个心思，这一个启示，神在应许里面已经给了我们。你跟你自己说，我今天就承接神的应许。你说，你可以说的，我要承接神的应许，我要承接新酒新油，我要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荣耀的器皿，让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做成在我这个被神已经所接近的器皿里面。哈利路亚，这是基督徒丰收教，这是基督徒丰收教。在2019年5月26号，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主，谢谢你，你这样的应许已经放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新的事。但是主，你已经在2000年前用你的生命已经做成，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旨意里面有份，主，让我们在你的 opinion， 在你的荣耀里面有份，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愿意放下，主，我们愿意弃权过去所有一切的成见，所有一切所谓的经验，所谓的那一些属灵的好像永不动摇的东西。但是耶稣基督，主，你在今天你是做新事的神，主，我们愿意回转，我们愿意悔改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呼求说，主，我们在这里已经站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与你的心为心。主，你看到你的儿女在今天在你的面前，主，圣灵的恩膏来充满我们的时候，圣灵做那更新医治，那一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像神你自己的话语从我们的大脑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口里咬定，让我们心里铭刻，让我们宣告神的话，让我们活出神的话。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主，我们只有一个目的，主，我们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来跟随你过约旦，进到迦美应许之地。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赐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